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85集，声名大噪的周思月。叶教授手撑在栏杆上，回头看了一眼虽然插兜站着，目光却紧盯着里头写程序的小姑娘的周思月。 看什么看？能看出朵花来啊？ 周思月笑着回神，低下了头，然后抬起头看向前方。 可不就是朵花吗？ 静了一瞬后，叶教授话锋一转，看着远方，叹了口气。 哎，我前几天去广东看你爸了。钱的方面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专心做你的专业。 周思月低头沉默了半晌。 我以后连本带利还你。 哎，不提那些，别把自己搞垮了啊。提前跟你透个底啊，下个学期可能要跟军方合作一个项目，你准备准备，年后抽一天跟我去一趟军区。 什么项目？ 刚好啊，就是咱们之前研究的排爆机器人。你不是之前一直在做这块的研究吗？正好前几天几个领导啊找到学校，说想要做个科研。你知道啊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可埋存的地雷吗？ 光联合国公布的就有1000多万枚吧。 这个数字没有具体统计过，那会儿蒋晨去当兵，志愿就是排爆兵，他随手查了资料，记得就是这样一个数字。叶教授点头。 你不是之前一直想启动这个项目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干不干？ 干啊。 哎，我提前说好了啊，这个项目为期2年，没钱，纯属为国家排忧解难。暑假可能还得去趟非洲勘察一趟，项目保密，谁都不能说，包括里面那个小朋友。你知道啊，这种项目需要做无穷无尽的排爆测验，万一有什么3长2短，你还年轻。哎呀，未来的路还很长啊。我想过，如果不是你，还会有别人，但是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你最合适。做科研，如果是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，那就太违背初衷了。我跟领导啊，已经说好了，这个项目做好了，大四直接保研。不是开玩笑的啊，这个项目国家很重视，如果排爆输出的市场打开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赤马的苏总之前来找过几次，想开这条路，但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们来，知道为什么吗？ 啊？ 因为你们干净，没什么杂念，热血中心，激情飞扬。 叶教授摇摇头，笑着说： 哎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你一直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那会儿你爸躺在医院里问我，这小子皮吧，小时候都叫我们宠坏了，怕他学坏，您多担待点。我面上说啊，皮实得很，跟小时候一样，但其实呢，我心里觉得你跟小时候真的是两个样了。你现在太沉了，很多事情不再行于表面，但唯一没变的就是那颗心。每回领导问我，我都说我特别看好你，让他们等着看。你啊，可别让我失望了。 周思月低头笑笑，他忽然想起那年冬天蒋晨离开的时候说的那句话： 我守护的就是这脚下的寸寸土地。 热血在胸膛里滚动。周思月回头看了眼里头的姑娘，收了笑，淡声说：“ 明白了。 丁宪写完，揉了揉肩，举手朝他们那边看去。他像一个刚答完考卷的学生。周思月跟叶教授进来，叶教授笑着回头看周思月， 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看吧。 丁宪看了眼周思月，被人当面调侃有点不好意思，他低下头。周思月拉开椅子坐下，几分钟扫完所有程序，最后瞥他一眼，又确认了一遍， 写完了、 丁宪一愣，缓缓点头， 零分。 周思月微微沉下脸，靠在沙发上毫不留情。 为什么？ 信息安全的漏洞呢？几个明显的系统漏洞你都没有看见吗？如果现在是伪创的人把任务交给你，按照合同你已经需要赔偿对方200万了。下个学期转专业吧，还来得及。 看着他一副刻薄的模样，丁宪一下子懵了。他想起以前高中的时候，每回他考不好写不出题，他就是那副尖酸刻薄的嘴脸，何况还是在叶教授面前，更让他觉得羞愧难当。叶教授坐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，耸着肩，一派老神在在的模样，还宽慰他， 哎，不至于。 正因为叶教授在，周思月才把话说得很重，毕竟他想把人带进实验室，不然依着丁宪今天的表现，叶教授能说出比他难听10倍的话。周思月微微轻身，把电脑推到自己面前，一边敲着键盘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， 算了，转专业难度高，你不如退学重考得了。 我才大一。 人家不会管你是不是大一，人家只会记得你是清华的学生。 话音刚落，周思月的手机响了。 周思月，要开始了。 小张同学通知他准备比赛，他低声嗯了一声，把电脑收好。他看了眼丁宪，小姑娘被训得抬不起头来。叶教授终于出声打圆场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啊，你也别太严格了，毕竟是个女生，你自己回去好好教呗，这么凶干什么？走了走了，比赛去。 周思月摸了摸他的后脑勺。丁宪忽然站起来，朝叶教授笑了笑，率先出去了。亚太机器人预选赛的竞赛模式很简单，积分制，每个击打点包括过障碍物都是得分点。周思月上场前跟丁宪闹了点别扭，他心烦意乱，几次操作失误，让交大的刘晓峰钻了空子。场下作为观众的丁宪虽然知道他说的没错，但也气他对自己的态度，可是一看他失分，自己也跟着烦躁起来，特别是旁边还有两个交大的姑娘喋喋不休地念着， 帅炸了帅炸了， 好帅啊。 第一回合结束，刘晓峰暂时领先。周思月抱着手臂低头思考着什么。第二回合开战的时候，周思月没再客气，他攻势强烈，一度把刘晓峰的机器人给撞翻了。 好帅啊，他的机器人简直跟他的人一样强势。 我不行了，太霸气了。 你撑住， 明明你们快输了呀，好不好？ 第二回合结束，周思月扳回一局，但胜负已定，因为刘晓峰的机器人直接被撞报废了，参加不了第三回合。主持人直接宣布周思月获胜，拿下小组第一。刘晓峰输得还挺高兴的，在台上抱着周思月又蹦又跳。 傻子都是傻子。 丁宪转身离开赛场。亚太预选赛在网上有直播，这个圈子比较小众，玩的人不算多，也没多少人关注。但昨天中午，不知道是谁在水木清华的贴吧上开了直播帖，上传了几张现场周思月的机器人大杀四方的照片。周思月戴着护目镜操作机器人的模样被人拍了下来， 并在贴吧上疯传。女生们忽然开始关注这个男生了。 在清华生活了两年，还不知道有这号人物。 是桂系的吧？之前就听同学说过，桂系零六级有个长得很帅的男生，低调的没什么存在感。 今年怎么差院的董正飞没去参加？他之前不是刚拿了个金奖吗？ 嗨，一个破预选赛把你们激动的，人家插院的大牛能看上这种破比赛吗？董生不去挺好的呀。 周思月挺低调的，他好像一直在研究机器人，董神志不在此，没必要放在一起比吧。 有幸看过他的设计啊，算是个天才，继续观望吧。啊，当然董神也不错，桂系研究机器人的不在少数，别一有人冒头就把董神拉出来比。 别的不说啊，比董神帅出三条街是有的。 人一旦有了关注度，乱七八糟的评论就出现了。小张同学抱着手机，忽然明白之前老大的低调是对的。好在大多数还是夸奖的评论，那一两条羡慕嫉妒恨的也可以忽略不计了。看着还挺兴奋挺激动的。周思月从台上下来，小张同学抱着手机靠过去，兴奋地说， 哎，老大老大，贴吧上都在讨论你。 刚来的时候，寝室四人本打算按照年龄分一下辈分，其实也就是为了平时称呼方便。那会儿周思月不爱说话，人又阴沉，莫名其妙的给人感觉像个大哥，而且他又是唯一一个保送生，所以其他几人就顺口老大老大的叫了起来。有时候就连周思月自己都觉得莫名。他也没管小张说什么，张口就问， 丁蟹呢？ 小张同学还沉浸在贴吧里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是他女朋友的名字。他愣了半天， 我女朋友？ 小张同学瞬间醒悟，回头看了眼也觉得奇怪。 哎，对呀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保不齐上厕所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贴吧上大家都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期再见了。